你好，这里是中文播客高级中文，我是朱琪。 大家好，我是康妮。 康妮，今天咱们来喝酒吧。 好的， 喝非常厉害的白酒，还有没有那么厉害的黄酒哈。那其实这两种酒呢，都是我们中国很有名的精华， 对 吧？ 很有特色的。 是，然后有非常不同的两种类型的酒，但是呢，也有相似的地方。那今天我们就要从对话当中来了解一下白酒和黄酒。那么在中国居住的朋友呢，都知道我们这个喝酒的文化是非常的灿烂的 那就跟我们的茶文化一样。 对，那么你能够了解一下这个酒啊，我觉得也是在工作中可能会有用，而且也是挺好玩的知识哈。 嗯，对的。 那很多国外的朋友也会很好奇，这个白酒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酒呢？为什么度数那么高那么厉害，但是还有那么多人喜欢喝。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呢，也想了解一下黄酒到底是个什么酒，反正跟啤酒完全不一样啊虽然也是黄的。好，那我们赶快来问问今天的三个预习的问题。第一题就是白酒和黄酒分别是属于什么类型的酒，其实这个就是讲他们制作的工艺，对吧，是怎么样做出来的。对话里面呢，在比较开始的时候就会提到，要稍微注意一下。那我们今天第二个问题是黄酒的发展啊，是受到白酒的一些影响的。那么请问白酒它是如何影响黄酒的发展的，是好像有点欺负黄酒的意思啊那我们今天最后一个问题是黄酒和白酒各自还分了很多类型，对吧，那他们是以什么标准来分的。那今天问题就到这里，考你词语都跟喝酒有关啊 我们先来说一个跟喝酒有关的词，那就是酒的度数。度数高的酒呢，我们就说它是一种烈酒，这种酒很烈 啊，度数很高的，然后喝进去哎呀很容易醉很厉害的，就是 嗓子都会烧起来。 没错，就是很烈，或者这种类型的酒都叫烈性酒， 对 吧，烈酒。那还有一个也会用到，就是这个酒很辣。 对，我们以前有一个词叫做吃香的喝辣的，这个喝辣的其实就是喝酒，因为酒是辣的。 特别像白酒啊，辣的或者很烈。那有一些酒呢没有那么烈，它比较容易入口。入口 就是比较容易进入嘴巴，比较容易喝进去， 比较容易接受，对吧， 对， 容易入口啊。除了酒以外呢，形容食物也可以说某种东西比较容易入口，就说 香甜入口， 蛮好吃的，对吧。好，下面是一个成语， 这个成语呢是独树一帜。 独树一帜什么意思呢？ 他说单独树立起一面旗帜，也就是说自成一家，跟别的不一样 啊，就是非常独一无二的，对吧。然后呢也是很被人认可的， 对， 叫做独树一帜。其实中文播客在中文教育里面就是非常独树一帜的 对对对 我们自己造句不过这一点好像是见仁见智啊，见仁见智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见解和看法，那么可能你不认同这一点吧 你不认同我们是独树一帜的好，那下面咱们再来看一个冲着。冲着其实是冲锋的冲啊，冲水的冲，但是呢是一个多音字， 对， 这里读第四声 冲着。 冲 着也就是说你这么做是为了什么事情 啊。我们对话里说的是很多人 喜欢喝白酒呢不是为了口味，而是冲着这个酒的度数 啊，越高的越好，是吧， 对，显示自己很能喝 啊，就是为了度数冲着啊。那我们既然今天讲到酒，就来看一系列和酒有关的词语吧。下酒，浊酒。 下酒呢是说就着菜把酒喝下去。就是叫 下酒。所以经常我们看到是下酒菜，对吧， 对， 搞几个下酒的小菜比如说花生米啦然后还有一些这个 什么豆子啦， 对，小小吃然后味道呢比较香一点的叫做下酒菜或者下酒。那还有我们用到一个词叫做下饭，对吧， 下饭，也就是说把饭吃下去。 嗯，他的意思就是说，很容易让你把饭吃下去，对吧？ 嗯， 这里下酒就是容易让你把酒喝下去。 对， 那像味道浓一点的菜就是非常下饭的。 对，可能像花生米这些呢是容易下酒的， 就不下饭了。 对， 那个浊酒是什么意思呢？ 浊酒也就是喝酒是小口小口的喝。 嗯，所以这个浊就是小口的意思，对吧？慢慢的，细细的品味。 对， 浊酒。那喝多了以后呢，我们就要解酒，这一点也很重要啊。 是的， 解酒，解决问题的解。 嗯，就是你喝醉了酒以后要醒，酒醒了以后就要解酒。 嗯，可以用中药啊。那其实蛮好玩的一点就是这个白酒和黄酒自己本身啊都可以作为药引子。药引子这是什么意思呢？ 药引子呢是说中药药剂里面的一种另外添加的一些药物。 哦， 主要起的是一个向导的作用。 嗯， 让你把这些药到达你的病痛部位。 所以这个黄酒和白酒呢可以把中药泡在它们里面。 嗯， 然后就可以喝下去了。 中国人很喜欢用酒来泡东西。 哎，比如说我们这个水果 啊， 一些杨梅啊，或者什么山楂啊，枣子啊，泡在酒里面的。 它做出来就是果酒。 嗯，然后有些人呢也可以吃这些水果啊。 对， 然后还有用酒泡的东西呢，经常可以在生物课上面看到 泡一些小动物 或者大的一条蛇。 嗯， 然后蜈蚣啊什么，对吧？ 啊，这边蛇酒啊，然后泡蚂蚁就要蚁酒。 蚂蚁酒靠你有没有喝过？ 没有，我记得前几年很有名这个酒。 嗯， 对，因为它的药物价值还是很高的。 对，就是到一些中药店你就会看到一个大的瓶子。 嗯， 然后里面就盘旋着蛇啊，就是各种各样的爬行动物泡在酒里面啊。 对， 据说是对身体很好，但是不敢尝试。因为你看蛇啊还有蜈蚣，有一些自己本身都有毒嘛。 对， 可是它又能治病。这个在咱们中文里面就叫做以毒攻毒。以毒攻毒。 对，以毒攻毒呢就是说用本来一种毒性来去除它身体里面的毒性 啊，也挺容易理解的啊。 对， 以毒攻毒。哎，今天的对话一定非常有意思，我们赶快来听一下。 你喜欢喝白酒啊？我觉得实在太烈了，还是黄酒容易入口，才十几二十度。 白酒可是中国的国酒，不同的地方有自己的白酒，可以通过它来了解中国。而且白酒在全世界的蒸馏酒里也是独树一帜。 可是黄酒也不差，它是中国最好的酿造酒，细腻的口味很能代表细腻的江南文化。 说起来倒挺好玩的，不过黄酒之所以成为江南的特产，还是因为白酒的压制。 怎么说？ 黄酒起初也像白酒一样，全国各地有自己的酿造传统，可是因为白酒发展得太快了，导致黄酒的产地也受到影响，逐渐缩小到江南一带。 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像你一样那么喜欢白酒，大概是想展示自己能喝吧。 这点倒是被你说中了，不过白酒、黄酒也有好多相似的地方，比如类型都很多。 嗯，黄酒按糖的含量分成干黄、半干、半甜和甜黄酒，偏干类型的口味比较纯，稍微有点咸。我比较喜欢甜的黄酒，喝起来很粘稠。 黄酒味道是不错，但是香味绝对没法和白酒比。开一瓶茅台，满屋子马上都是香气。 是酱香味儿，对吧？ 对，这是一种类型。白酒按香型分类，有酱香、米香、清香、浓香。这几年还有一些新的香型，也说不出哪种最好。喝酒嘛，见仁见智。 不过，好多人喝白酒才不是为了口味呢，而是冲着度数。社交场合为了证明自己酒量好，或者够朋友讲义气，一定要喝度数高的白酒。好多人喝了吐，吐了喝，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喝下半斤白酒。 我就是这样的呀，想当年虽然没酒量，但有酒胆，成天买最便宜的二锅头锻炼。 哎，我闻那个味儿就够了，喝一小口就觉得整个嗓子都在烧。不过烧菜的时候放些白酒，味道还是很不错的。 烧菜还是放黄酒好，放白酒小心喝醉了。对了， 你喝黄酒的时候喜欢吃什么？ 肯定是大闸蟹咯，冬天暖一壶黄酒拌着螃蟹，绝对是人间美味。你呢？ 白酒自己就是主角了，用不着什么下酒菜，弄点花生米，小口小口浊酒，哎，那个香味儿。 小时候看武侠片里的大侠都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现在知道这都是艺术加工，喝这么多不酒精中毒才怪。 不怕，用白酒或者黄酒做药引子，泡点解酒的中药就行了。 啊，以毒攻毒。 哎，康，你听说你妈妈的酒量很好啊，喝个半斤一斤白酒没有问题是吧？ 嗯，对的，我听过一个理论，就是女人天生都会喝酒，不知道你认同不认同？ 不认同，因为我天生一点都不能喝。 说不定你很有酒量，只是你没有发现。 下次我要锻炼一下，然后发挥自己的潜能。好，赶快看看今天的答案吧。第一题问的是，白酒和黄酒分别属于什么类型？ 白酒呢是属于蒸馏酒的，那么黄酒呢是属于酿造酒的一种。 没错，那这些透明的酒啊基本上都是蒸馏酒对吧？或者度数比较高的烈性的，像威士忌啊这些也都是蒸馏酒啊。那酿造酒呢，就是像啤酒啊黄酒啊这些的啊。那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第二个问题，白酒它是怎么影响黄酒的发展的？ 其实黄酒呢起初也是像白酒一样，就是非常有名，也有自己的酿造传统。 而且在全国各地都有酿造的， 对 吧？对。但是现在我们提到黄酒呢，就觉得它是好像江南这一带的一种酒啊。为什么会这样呢？ 它主要是说白酒发展的非常快，那么导致了黄酒的产地受到影响，它其他地方的人不爱喝黄酒了， 都去喝很烈的这个白酒啊。 特别我觉得像东北，他们特别喜欢喝白酒吧。 我们总觉得北方人酒量特别好啊，还又有那种饮酒的文化和传统。那今天课文里面呢也做了一些解释啊，为什么大家喜欢喝白酒，因为中国人讲的这种情谊啊义气，对吧？你要用酒来展现来证明。 对， 那我们最后一题是说这个黄酒和白酒要怎么分类，帮你做一个酒的专家啊。 黄酒呢是按照糖的含量来分的，它可以分为干黄、半干、半甜和甜黄酒。 那么白酒的话呢是按香型分类的啊，有什么酱香啊、米 香、清香、浓香。 对， 那很有名的茅台酒就属于酱香的。 哎，还有一种很有名的二锅头，它是属于清香的酒啊。 我还知道五粮液是属于浓香的。 所以下次可以把这几种酒买来都闻一下，然后你就会大概知道这几种香型啊，差不多是什么样的一个味道。 对， 好了，我们再来重温一下今天的对话。 你喜欢喝白酒啊？我觉得实在太烈了，还是黄酒容易入口，才十几二十度。 白酒可是中国的国酒，不同的地方有自己的白酒，可以通过它来了解中国。而且白酒在全世界的蒸馏酒里也是独树一帜。 可是黄酒也不差，它是中国最好的酿造酒，细腻的口味很能代表细腻的江南文化。 说起来倒挺好玩的，不过黄酒之所以成为江南的特产，还是因为白酒的压制。 怎么说？ 黄酒起初也像白酒一样，全国各地有自己的酿造传统，可是因为白酒发展的太快了，导致黄酒的产地也受到影响，逐渐缩小到江南一带。 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像你一样那么喜欢白酒，大概是想展示自己能喝吧。 这点倒是被你说中了。不过白酒黄酒也有好多相似的地方，比如类型都很多。 黄酒按糖的含量分成干黄、半干、半甜和甜黄酒，偏干类型的口味比较纯，稍微有点咸。我比较喜欢甜的黄酒，喝起来很粘稠。 黄酒味道是不错，但是香味绝对没法和白酒比，开一瓶茅台满屋子马上都是香气。 是酱香味对吧？ 对，这是一种类型，白酒按香型分类，有酱香、米香、清香、浓香，这几年还有一些新的香型，也说不出哪种最好，喝酒嘛，见仁见智。